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英国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秘书长说，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对后代的关爱精神正在由尊敬的领导者金正恩出色地继承下去。老挝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蒙古跆拳道协会特俄斯埃尔赵里克俱乐部主任等外国人士满怀激情地说，在金正恩同志的温暖关怀下，朝鲜儿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茁壮成长，通过他们明朗的面貌看到了朝鲜辉煌灿烂的未来。俄罗斯共青真理报网站载文介绍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关爱后代的崇高精神，说他把培育新一代的工作视为国事中的第一国事，并为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予亲骨肉般的关爱。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介绍，在风景秀丽的大同江畔建成的孩子们的幸福摇篮、恩情的乐园平壤育儿院、爱语院，说在领导者金正恩的关怀下，朝鲜各地都正在修建或改建漂亮的育儿院、爱语院、初等学院、中等学院和学生少年宫。秘鲁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尊敬的金正恩同志把儿童视为宝贝并关怀备至，他那崇高的风貌使世人深受感动。